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静秋88年大学毕业，1990年生了女儿丹丹，2年后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20多年来，她一直陪伴女儿进行各种康复训练，学琴演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用她的乐观和坚持给了孩子最好的呵护，也让自己的人生有了别样的精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丹丹妈张静秋。张静秋有个28岁的女儿叫丹丹，是个自闭症患者。丹丹会弹钢琴和扬琴，加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组建的公益乐团乐为爱。在一次演出当中，我见到了她。丹丹看人的眼神有一点不一样，天真烂漫。舞台上的她很投入，收获掌声的时候神采飞扬。那天我没有见到丹丹妈，印象最深的是丹丹爸，50多岁的汉子，企业的老总，在台上说起女儿声泪俱下。约丹丹妈的时候，我有些担心，和一个陪伴了自闭症女儿28年的妈妈谈她的人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见了面，我的顾虑打消了一半。丹丹妈穿鱼尾裙，系水红色的围巾，淡妆，刚带着女儿去外地演出回来的她看起来气色不错。丹丹妈，我看你最近特忙啊，昨天刚回来是吧？带丹丹又去演出，去外地。 昨天刚回来，我们是周五去的常州。嗯，他那是孤独症智慧星全国展演。 嗯， 急急忙忙的，演完就回来了。 对啊，我看你们老有各种演出，然后平常就是各种排练。 对，丹丹的生活还比较丰富多彩。 嗯，丹丹20几了，今年 28， 28了。 嗯， 真不容易哈。 刚生下来说她长得特别漂亮，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哎呀，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好多希望都能在她身上实现似的。 嗯， 特别喜欢。 什么时候发现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呢？ 应该是1岁半以后。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不讲话。 嗯， 我们就一步一步，比如说查他听力啊，查他那个发音呢，都没有问题，但他还是不讲话。 那怎么办呢？着急啊。 是着急啊，嗯，就着急。后来他们就给我提个建议，说这孩子不讲话，你去上那个博爱医院去看看吧，那儿有一个语言治疗室。 嗯， 我就带他去了。去了以后吧，特别巧，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自闭症专家到博爱医院的语言治疗室，培训他们那儿的医生。然后正好呢，我带着孩子去，就冒蒙就碰上了。 哦， 正好。丹丹就做他的案例。 哦，你那会儿对自闭症这东西有了解吗？ 没有。实际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是很茫然。 嗯，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很茫然，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然后呢，他说那你就这样吧，每周你来两次。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给你做训练。 嗯， 我就想，那我就每周来两次吧。我当时吧也想的比较简单。就是这孩子2岁多了哈，他不会说话，太麻烦了。以后他比如说饿了、渴了、冷了、生病了， 没法表达。 他不告诉我怎么去知道呢？我就一直教他说话，教了半年多，他就会叫妈了，就一点点的就教他说话。 那会儿也没有太焦虑，觉得是吗？ 没有， 不会说话而已，没有别的。 对，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孤独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后来就知道北医六院，当时是杨晓玲教授在这方面呢可能比较权威，我就带他去六院了。像那个杨教授那么有经验，一看 就知道， 就知道了，因为他那个典型症状全具备。其实那时候就是跟我说是叫典型孤独症，现在我回想哈，应该可能就重度了， 就是不说话，不跟小朋友玩， 不说话，不跟小朋友玩，不对视。 哦， 他就是看你的时候，你感觉他眼睛是在看你后边， 看别处， 或者是他斜着，他就是不跟你在、对。所以呢，我教他说话，就是用了很长时间。还有一个教他，就是让他跟我对视，也教了很久。 那大夫说完了这个，给确诊了以后，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就 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 就知道了，就是说很严重了。因为他当时就跟我说，说这个可能就是终生的了。就是医学上，已经是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只能是训练。 那心里特难受吧？ 那肯定是的。就是就觉得我可能在他身上的那种希望，就应该是破灭了。就是正常小孩走的那条路，在他这来讲应该是走不通了。你比如说可能六岁上小学然后呢初中高中大学结婚工作，就对他来讲可能就走不通了。 那你跟你先生怎么面对这件事儿？我见过孩子爸爸，一看就是特别宠闺女的。 对，他是特别宠。 商量这事儿了吗？怎么面对为以后？ 我们就觉得就好好带他吧， 倒没想那么多， 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我觉得对我，就是我到现在真的将近快三十年了哈，印象还特别深。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吧，我特别喜欢看读者文摘，然后我毕业以后一直也看，我也不知道是巧合啊还是机缘，我就看了一篇文章，当时是一个美国作者写的。他那个小孩呢得了一种病，医生跟他说，说这个孩子只能活到八岁。完了他那个爸爸就说有没有办法延长他的生命，医生说没有。然后他爸爸就说了一句，那没有关系，我没有办法延长他的生命，但是我可以做到我让他活的每一天都快乐。哎呀，就这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击中我了。我说我也是应该是这样，我可能是改变不了丹丹本质哈，他自闭症也许我改变不了，但是呢我能做的创造各种条件或者尽我最大的可能让他每一天都快乐。我当时就这么一种想法，就这种想法支撑了我很多很多年。 张静秋88年大学毕业，1990年生了女儿丹丹，两年后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20多年来她一直陪伴女儿进行各种康复训练，学琴演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用她的乐观和坚持给了孩子最好的呵护，也让自己的人生有了别样的精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丹丹妈张静秋。从丹丹确诊为自闭症，张静秋就带着孩子开始了漫漫康复之路。如今丹丹28岁了，娘俩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已经走了26年。 其实我那个时候吧，可能一方面呢也是在慢慢的学，因为我那时候还要上班。然后一方面呢可能我就出于母亲就是对于孩子的那种爱吧，就是那种本能去做一些比如说认知训练呢，生活自理训练呢，反正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做这些，比如说你洗脸啊刷牙呀、什么上厕所呀穿衣服， 很考耐心的 啊。对，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认知啊，他的认知都是先认识图片后认识食物。就像什么青椒土豆茄子这些东西，他都是先看的图片然后才知道食物这个是 才对得上号， 才对得上号所以他和其他小孩的这些东西 认知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要教他说话嘛，说买了很多那种看图识字，一边教他说话一边教他认字一边教他看图，反正就一点一点的这么教他呗， 就是很琐碎的这些。 对，就 每天都是这样。 对，他吧还是半多动，哎呀一刻不闲着， 就是老是跑。 嗯， 然后呢你叫他的时候吧，他根本就跟没听见一样，他也不理你，所以那时候只能是他跑我后边追。然后他睡觉了，完了我再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那时候吧，我觉得好在哪儿呢，因为我和他爸爸吧对这个事情吧就接受的比较快。 嗯， 就是不是那么太纠结，认了。 哦， 就是接受 的。就是你俩的心态好。 对，就认命了，就说白了。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对孩子呢就比较坦然。 嗯， 所以呢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孩子，他也跑他也闹，可是呢我们就说该看电影看电影，该逛街该逛街，该吃饭吃饭。 嗯， 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孩子封闭在家里。丹丹爸爸这点做的呢也特别好，就是什么同学啊同事啊什么他周围的人啊， 嗯， 他从来不忌讳，因为有这个孩子哈，他就就是说觉得挺没面子的哈，从来也没有，所以走哪儿都带着。 嗯，这个很难得，而且对丹丹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对，所以我们是走哪儿都带着，但是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丹丹是这种情况。 嗯， 但是呢大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呢就觉得他闹啊或者什么的，反而呢对他呢就是就很包容。 嗯， 所以丹丹呢就是从小到大呢他的这种生活环境吧就是一直是在一种包容友爱理解是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没太受到太大的伤害。 因为那是很幸运的事儿， 所以他非常幸运。 嗯， 所以你看就是所有人看到他都觉得他很阳光， 嗯， 很善良很开朗。 嗯， 跟他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上学以后，嗯，他所有的老师他后来接触到的朋友同学家长好多志愿者甚至很多都不认识的都非常接纳他，反正他们也都很喜欢他，我也觉得他挺幸运的。 嗯，这可能跟你们二位做父母的这个心态摆得比较正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 我见过别的一些自闭症孩子的家长， 嗯， 他们自己很纠结这些事情，因为我的孩子为什么是这样啊， 对 啊，就是感慨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啊，他们会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带孩子出去。因为有一些人可能现在好一些了，我觉得当年对于这种疾病认知很少的时候，大家会对这样的孩子很好奇，可能他原本没有恶意，他出去看，哎，他怎么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呢无意间也会挺伤人的。 对对， 是吧？ 对， 我就觉得这需要他监护人父母有很强大的内心来面对这些事。 对，所以可能是就是我们接纳度比较高吧， 嗯， 反正我和他爸爸可能是都是发自内心的， 嗯， 接纳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所以他也能感受这份爱，嗯，所以他对我们也很依赖，所以他呢就是也很有安全感。 所以自闭症的孩子是有能力感知爱的是吗？ 有，其实他们是很敏感的 啊。 真心是接纳他，真心喜欢他，和你敷衍他，就是他是能感觉到的。 嗯， 如果你真心喜欢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在一起，可能他的方式 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而已 啊。他可能喜欢你，摸摸你，抱抱你啊，或者多跟你说说，你听不懂的话呀，就是他那种方式可能不是常人的方式，但如果你是敷衍他，他就不会在你跟前。他们其实 特别敏感，是 很敏感，他们内心也很丰富。其实原来就是说自闭症的孩子就是说很孤独，说社会交往障碍， 嗯， 好像不喜欢交流的，实际他们这些情感都有，他们也有这种需求。 嗯， 只不过呢他和就是咱们普通人呢交流呢有障碍，但是他们这个情感这方面他的需求是有的，甚至可能还很丰富，只不过我们呢就是很难走进他的内心。 嗯， 他也很难把内心敞开给你。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怎么把他心能打开哈， 嗯， 也挺确实不容易。 但我看丹丹现在的状态很好啊。 嗯， 就像上次我看那个演出， 嗯 啊，他虽然有一些那个小表情哈， 嗯， 确实是跟别的孩子不大一样哈， 对， 但是你看他演奏的时候很投入，然后在舞台上， 嗯，很享受 啊，对对对，那个状态真的是我看着我觉得挺好的。 他这是什么呢？跟他的实际年龄吧，表现出来的要小。 对， 嗯， 对，天真烂漫。 对， 就是说按照咱们的理解，就这个年龄就是应该是成人了、应该很稳重了、端庄了哈。但他那个心理年龄可能没到，他可能还是在停留在至少比他晚十年的、就是十七八岁没那种 还是少女状 少女啊，就那种状态很想表现自己，他很享受舞台的这个感觉、他在舞台上他可高兴、可开心了。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让他学乐器的？ 他应该是在十岁，实际在这个也是挺偶然的， 也是一种康复手段吗？ 这个是什么呢？当时呢是我楼上是我一个同学的同事，他拿了一张报纸告诉我说的那个中央音乐学院呢，就是原来那个附中的老校长于慧庚，他要办一个启智班，专门收就智力有障碍的孩子。我当时就觉得，因为那时候他上培智学校，然后他这个班呢是周六或者周日上，我一下子觉得好像抓住一点东西似的，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哈，我就拿着那个报纸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开那个动员大会是100人报名嘛，我就见着这个于慧庚老校长了，当时他76岁，头发都白了，老太太特别特别好，哎呀，我就一下子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上，一定要上。当时我说于校长，这个班儿你只要是开，我就坚持到最后。于校长就跟我说的，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学音乐对孩子一定有好处。其实在我人生的路上，或者是在丹丹的人生路上，于校长应该是在精神上应该是像一个 引领者， 对，一个引领者一样，就是说他不光是把丹丹领进了音乐的世界，我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乐观呐、坚强啊，认准一件事儿就是一定坚持下去，就这些我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就是趴下，说这个不管遇到什么坎儿，只要坚持下去都能迈过去。我于校长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 贵人， 贵人，我这一生真的都感激他。他今年都90多岁了 啊、 老太太不求名不求利，就为了让这些孩子就是说有进步，能融入社会，以后自己呢，比如说有一份工作啊，或自己能养活自己啊。因为他当时说人生下来，不管智障还是不是智障，他都是人。他都有生命权、教育权、奉献社会的这种权利，他这个权利生下来就有的。所以老太太，哎呦，对我帮助特别特别大。所以他从那个时候，丹丹就开始学习音乐，就相当于我们原来对于音乐是一无所知的。而且当时也不知道说音乐可以开拓孩子的智力，我们也不知道。我就是相当于领着他就这么跌跌撞撞的就闯进去了。闯进去我就一直坚持了15年，在这个班上了15年。 哎呦，那真是不容易。 对，只要上课的时候我全去。就我记得有一年北京下那个雪叫地穿甲。就那天我们都没有请假，都去上课了。 那是真不容易哈、因为学音乐挺难的，尤其学乐器刚开始很枯燥的。 对， 这个对于丹丹来说也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他吧，一方面那个时候他挺喜欢，再有一个呢，他学起来那个视谱啊，就那个识那个五线谱哈、还有他当时弹琴的时候，他好像自己并没觉得有多少难度。他好像有一点点天赋吧，实际他当时学琴啊，什么学试唱啊，学练耳啊，学唱歌，学律动这些、我全是作为一种康复手段，就是用不同的手段去给他进行康复，然后改善他的这些自闭症的那个症状。 并没有想他在音乐上能有什么造诣，是吧？ 没想， 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就像人家说的那个游泳有好处，那我就带他游泳去、说骑马有好处，那我就带他骑马去。说的你得教他喊，那我就带他上山上喊去。实际就是跟这个都类似。这样的话呢，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钢琴，然后他就开始学。其实他当时学的时候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他是自闭半多动嘛，他坐不住。哎呀，那时候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哎呀，教室的那个管理员天天给我告状。他 是上课还好，因为我陪着他哈， 嗯、 我还可以管他。一下课，他就满楼道的跑，厕所就给人家放水吧，哗哗哗放水，然后他就看那个水在那转， 啊、 然后有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就墙上是画一画，哎，老给我告状，我就赶紧后屁股后给人家道歉，然后有时候上桌子上踩蹦。嗯，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是坐不住。 嗯， 我们那时候就是上律动课的时候，阿尔夫律动的时候，他半年的时间就是大家比如说小朋友围成一个圈，他都是在圈外头、嗯、不参与，都半年以后了，他慢慢慢慢的就哎，可能给他吸引过来了，他才慢慢慢慢参与、嗯、他学琴也是开始学琴的时候弹三分钟就跑了，玩够了。 那你怎么办呢？你把他拽回来吗？ 我不拽他 啊、 哦，我就跟老师说几句话，他就自己在屋里玩一玩，搁沙发上坐一会儿，躺一会儿，然后休息个十分钟了，说的丹丹你再躺会儿吧，他就过来再躺一会儿 啊、 哦，完了再跑了，再躺。但是就是即使 就按他的节奏来是吧？ 对对，我不喊他，完了慢慢慢慢的他就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现在上课两个小时。没有问题，现在上两个小时，他现在所有的作业都是他自己跟老师交流。他现在越来越好， 嗯， 然后呢我越来越省心、嗯、他也挺开心的， 就觉得挺好。 我就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你心挺大的。 对，我是心挺大的。 你看你轻描淡写的，大家其实都知道现在人们对于自闭症群体还是有一些认识的， 对， 有一些了解的， 对， 知道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父母是操碎了心的。 嗯， 但是你看你刚才聊的啊，好像轻轻松松的顺其自然的丹丹就成了现在这样阳光开朗然后琴弹的那么好的这么一个孩子了。我听不到你觉得这事情有多难。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习惯吧，就是我这么多年我就习惯这种生活了、嗯、 张静秋原本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了女儿丹丹，他调整了生活重心，又提前退了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陪伴女儿身上。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他和女儿的日常又是怎样的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张静秋，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